请把心灯点亮。想为什么辛苦流浪，何处才是真的故乡？向远方那东方晨曦路不再漫长，夜空中有智慧禅灯，心不再迷茫。迷茫长路，谁来指引方向？慈悲，请把心灯点亮。佛号声声传遍四方，祈愿人间不再有悲伤。想为什么辛苦流浪，何处才是真的故乡？迷茫长路，谁来指引方向？